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。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，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书，一起来聊一聊书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也是关于幽默方面的图书，也希望您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就笑了。 哎， 来，我们请出启社。 哎，红九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这本书呢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潜台词》， 嗯， 作者是谁呢？作者是老马， 劳动的劳啊，这个大马的马，不是新那这个新老的老啊， 不是老马，是老马。 哎、对，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呢？哎，红九来给大家说一说， 《潜台词》这本书啊，汇集了作者老马多年来精心创作的一系列优秀短篇集， 嗯， 内容包含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涉及官场，涉及高校、农村、市井等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况，角色呢各式各样，上至高官教授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无论三教九流，无论高雅低俗，进入作者的法眼。他的短篇小说是以喜剧的形式来书写严肃的社会生活，从司空见惯的笑料中发掘人生社会的哲学深意啊。既有契诃夫式的含泪的微笑，也有鲁迅的辛辣，还有那种尖刻。 没错啊，这个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要延续这个怎么说幽默的东西啊、 嗯、 啊？是因为今天啊，正好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啊，这朋友就跟我说，他觉得这个幽默里头啊，最牛的就是含泪的带笑的这种、 嗯、 啊， 笑中带泪 啊，笑中带泪。我说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除了这个，就是它不是唯一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有一些幽默的东西啊，包括让人家能够开怀大笑的东西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对于他在比如说一些生活里的一些不如意啊当中，他能够找到一些疏解，能够找到一些让他自己放下的这种算是支持的力量。 对， 就像今天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这个微信上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今天查体啊，感觉不太好， 嗯， 感觉不太好。我说这个平常这个劝人的时候劝的挺好的，但是真正自己轮到自己了之后，觉得哎呀，不是特好， 过不去 啊，这感觉过不去。后来我说没事儿，我说这个办法总是有的，办法总比问题多嘛、 嗯、 啊。晚上听听我们的这个读书俱乐部啊、 嗯、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啊、 嗯、 有这个潜台词这个小说啊，很有意思的啊、 嗯、 实际上刚才说这一段呢，也是希望告诉大家啊，我和红九我们两个人在今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笑一笑的书，也是希望达到就是能够让您在生活的重压下能够感觉到一些舒展。 嗯 啊，那下面的 好， 哎，我来，对不住啊，我拦了您一句， 挺好，挺好，看看，就是这些大家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。 对对对，我说一说阎连科吧，啊，阎连科老师呢，这个他有一个读老马小说的这么一个小文， 嗯， 他说呀，我们称侯宝林为幽默大师，却很少有人去关心侯氏的内心之酸楚，人生之坎坷。再如男人或女人外形的过分英俊与漂亮，就让很多人忽视其心灵中的纠结与苦痛。老马的小说正是这样被幽默、辛辣和捧腹之笑所笼罩、掩盖的一种写作。因为他的个性特色鲜明啊，便掩盖了他小说内部的独特和作家对现有写作的超越与追求。阎连科说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潜台词的时候，合上书页，收起从他每篇小说的字里行间跳荡出来的快乐和讽刺的幽默，才渐次的感觉到，作为同道，作为读者，作为友人，都有着深深对不住作家和他小说的愧疚。因为我们把他的小说看得简单了，因为他的职务与工作，我们本能的慢待他的写作了。 从这句话来我们可以知道啊，这个老马先生呢，他不是一个专职从事的，在他这个介绍里写他是一个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作者啊。那我们从这个一般的这些小说里头看到的啊，和从这个老马笔下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样。老马笔下呢是荒诞日常化的平静微笑，这是他的写作的态度啊。他的写作更接近着哈谢克一脉，谁呢？就是郝冰帅克那种，可是又不同于郝冰帅克那种面对世界、战争和生活的被动与无奈。老马小说里的人物啊，绝大多数都是生活的主动者、进攻者，是已经掌握生活和努力掌控生活的人。所以朋友们，听到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本书啊，如果您还没有自己掌握生活、掌控生活的话，您可以自己试着去掌控一下啊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直接来进入这本小说。我先来给大家读这篇小说的这部小说集的同名小说 潜台词。 潜台词，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，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，它指的是不明说的言外之意。俗话讲，敲锣听声，说话听音，就是让你用心体会弦外之音、话外之音。我的朋友老鬼对潜台词很有研究，他深知其中的奥妙，并能学以致用、触类旁通，尤其在领会领导意图方面，他更是技高一筹，因此深得上司信任和赏识。潜台词属于暗示行为之一种，比使眼色还隐蔽，相对于黑夜中的眉目传情，它更像是美女戴着面纱又半抱琵琶，若隐若现，忽明忽暗，需要听者和观众用心揣摩。老鬼对此烂熟于心，当然过度关注上司的话音也可能导致会错意的严重后果，这就属于言者 无意听者有心了，搞不好是弄巧成拙。老鬼有一次约我喝酒，专门给我上了堂潜台词的课，其中他讲了个他最得意的精彩案例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在我们进入这个案例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伙说明一下啊，这本小说《潜台词》啊，短篇小说集是一个带着讽刺和幽默的小说集，所以呢，刚才我给您读的这个话，很多话您不能照着正常的角度去听，您应该从讽刺和幽默的角度深入去听。有一次，他请某位主管处长吃饭，企图借机办点小事儿。领导对他所托之事未做正面表态，临别时有意无意夸了句老鬼：“你这条领带挺漂亮啊。”老鬼心领神会，第二天一上班就给处长送去了一条高级领带，领导笑纳了，老鬼挺得意。没过两天，老鬼开始后悔了，他责骂自己怎么这么笨呢，领导穿的是圆领衫，那领带怎么戴啊。于是又赶紧买了两件名牌衬衫去了处长的办公室，领导呢说了句谢谢，但没提他托办的那件事儿。老鬼回来以后抽了自己两个嘴巴，心里把自己定性为蠢驴，他觉得自己太不会办事了，怎么只能送两件衬衫呢，简直是昏了头了，太不成熟了。接下来老鬼又送去了一套高档西装和一双进口皮鞋，连换洗的袜子也准备了一沓。处长那天给他让了座，还为他倒了水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这种衣服平常我没机会穿。”并向他表示那件事正在研究之中。老鬼的心里踏实了许多，走出大楼门口时，他还不由自主地哼了几句流行歌曲，那是他跟儿子学的，叫洗刷刷洗刷刷。又过去了一个多月，老鬼还没得到准信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心里又犯嘀咕了，难道领导的潜台词还有别的意思？哎呦，他猛地一拍脑袋，差一点晕死过去。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，这不是明说了吗？这真是晕我脑袋呀。老鬼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个由三人组成的企业家考察团，亲自陪同处长一套出行了欧洲各国，与处长朝夕相处了半个月，开阔了眼界，加深了了解，增进了感情。原先说的那点破事根本不值一提。处长坐在回国的航班上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哎，以后老鬼你有什么难事尽管找我啊。”他还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哎呀，欧洲之行收获不少啊，回去要鼓励我儿子， 争取到德国去留学。老鬼这回算是听明白了，当即表示， 孩子留学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 所以呢，最近老鬼很忙很得意，他告诉我呀，他又拿到了一个大项目，同时忙着替领导的孩子办留学手续呢。他说等他忙过了这阵子，再找个机会请我喝酒。他还想深入细致的给我单独做一个系列讲座，继续探讨潜台词的绝妙之处。 好，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，今天呢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潜台词，做的是老马。 哎， 其实不光是阎连科，有很多文学评论家也都在评论他的作品哈、啊。别看有些朋友不认识这位作者，但是凡是看过的这些文学评论家都说 评价都是蛮高的啊。 像这白夜是吧、 哎、对，白夜 他说读老马的作品呢是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，它能让你极其轻松地进入，又非常愉悦地看下去。他的作品里头，苦中有乐，笑里头有悲。他写了很多悲凉的东西，像命运呐、悲剧啊和悲情，都是埋藏在作品深层的。对他的作品呢，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。还有这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光伟也说，说潜台词的涉及面非常宽，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描述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我们从这部作品出发，可以反观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跟矛盾冲突，尤其是人的内心深处的焦虑冲突。 就像刚才啊红酒所说，这位评论家所说的这个，可以反观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和矛盾冲突。那最简单一点，就像这本书它是2011年出版的，那个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反腐，一直在反腐啊、 嗯、 那可是相比起来现在反腐力度更强更大了，而且就像领导们说的一直在路上啊、 嗯、 那像刚才我读的这个故事里，他的这种他所讽刺的这种现象啊，实际上正是现在反腐的主要的目标。 主要的目标真的是这样啊，写点上了。 对，所以就是说他反映了这种社会的变迁和他的矛盾。 嗯， 嗯， 那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个，这回跟那个没关系了啊，这回是个人化的东西。您听的个人化的怎么幽默呢？这篇小说的名字，短篇啊，叫耳鸣，耳朵的耳，鸣叫的鸣啊，一种这种生理现象。从老婆出国的那天晚上起，他就感觉到耳鸣，他躺在床上，耳朵里老是有响声，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说话，一会儿嗡嗡叫，一会儿又吱吱的响，他烦透了，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。向左边躺着呢，左耳朵声音大，向右边翻身呢，右耳朵的响声大。他干脆平躺着，那样似乎好些，但两个耳朵里啊总是不清静。第二天上午，他早早的就去了医院，把症状跟大夫做了详细的描述。医生认真的检查了一番，说他中耳有炎症，让他先打3天的抗生素，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。3天过后，耳鸣的症状仍未消除，他决定去看中医。中医为他号过了脉，还看了看舌苔，最后确诊为肾虚。大夫建议他节制房事，并给他开了汤药，让他用砂锅煎服。他觉得还是中医说的有道理。吃了一个礼拜的中药，病情仍不见好转，他心里有些慌了，决定再去精神病院的心理科看看。医生非常耐心地听了他的自我感觉，并详细询问了他的成长经历，提出了许许多多很有意思的问题。比方说，小时候你的父亲揪过你的耳朵没有啊？是否有过性幻想之类的事情啊？等等，他都一一做了回答。大夫建议他心里放松，早晨不要赖在床上，要对着绿色植物做深呼吸等等，还给他开了些调节情绪的药物，包括维生素等等。大夫说过一周后再来瞧瞧。他把西药、中药和调节神经、辅助睡眠的药一块儿吃，吃的胃里很难受，食欲大受影响。一个月下来，人瘦了许多，但耳鸣的症状还是没有消除。妻子如期回国了，他一脸沮丧地向老婆倾诉自己的病情和承受的痛苦。耳鸣？耳朵里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说话，还嗡嗡的乱响。奇怪，你老是得一些怪病。哎，妻子这么说。哎，对了，你把我那个袖珍收音机给我弄哪儿去了？我出国的时候本来要带上的。妻子一边说一边去床上四处翻， 把他的枕头抓起来，使劲一抖，从枕套里掉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。呸，还耳鸣呢，收音机一个月都没关，都快没电了。老婆冲着他嚷道。故事完了。 这有点 有点意思， 有点小反转、啊、 有点小反转啊。你看这个不怎么也这种反转里它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啊，他这开始不舒服啊，去看大夫啊，大夫说这个，又去看大夫，大夫又说那个，又去看心理医生，又说那个，整个折腾下来啊，然后原来是这个， 话匣子。 再给大家读一个老史，历史的史，这个人姓史，肯定是哦，老史这个人啊，很了不起。我对他越来越佩服了，他在领导面前能放得开，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下属啊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一遇见领导啊，心里就打鼓，一副毕恭毕敬、唯唯诺诺、战战兢兢的样子。老史的确与众不同，他跟领导说话很随便，连请示汇报也嘻嘻哈哈的，常把领导弄得哭笑不得。他虽然只是个处级干部，但在我们厅里很吃得开，上下左右关系融洽，没有谁会跟他过不去。我给张厅长当过多年秘书，看惯了下级在上级面前千篇一律的拘谨谦卑的表现，只有老史是个例外。老史约见厅长时，总是先给我打个电话：“哎，赵大秘，厅长忙吗？看看他现在有没有空啊，我得见见他。”嘿，哟，史处座呀，老张忙啊，现在不行。我如实的回答，哼，厅长幸亏不姓刘哈，要不你就得说老流氓啊。那算了，你通报他一声，就说我没啥事，就想给他敬个礼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替我向他打个立正，举个手，算了啊。他干净利索的挂了电话。下次见到厅长的时候，老史保证要跟领导当面核实一下。赵秘书说要替我向首长您敬个礼，他办了没有啊？他总称厅长为首长。有一次厅里开大会，很多干部遇到厅领导都争先恐后的挤上去握手，而老史却旁若无人，远远的躲在一边抽烟。等大家都落座了，老史突然站起来大声嚷嚷说：“嘿，搞什么嘛，都是厅里的同志，怎么还弄成两种待遇啊？领导要握手就得握，凭啥就把我先丢下了啊？我看见了，有的同志女同志还握了两三遍呢啊，我可都看见了。”于是呢，厅长只好在哄堂大笑中主动过来拥抱了他一下。哼，瞧瞧咱这待遇，拥抱里懂吗？咱能不替领导卖命吗？老史洋洋得意地坐下。老史特别善于汇报工作，简明扼要，生动有趣，绝不像其他下属那样拖泥带水。别人花一个钟头才开了个头，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。完了，领导还想接着听，完了呗，得留下时间听首长指示啊。他一脸正经，嘿，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。厅长挺失望，嘿，我说一万句不如领导您说一句，还是听您做指示吧。再说我平时说的少做的多，这您最清楚，我那些工作您了如指掌，用不着浪费首长的宝贵时间。总而言之，我负责的那些工作成绩是主要的，都是您领导有方，缺点和错误啊，当然也有一些都是我执行不力。他回答得很诚恳。老史呢也擅长做自我检讨，如果遇到重大工作失误时，他总能主动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，毫不留情地向我开炮。比如，报告首长，有件事让我搞砸了，让我觉得太对不住您了，我连自杀的心思都有了，昨天我差点投了河，哎呦，那一刻我要不是想到您的恩情，我今天就不会站在您面前了。当然那护城河水还真凉，我用手试了试，浑身一激灵，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事故处理的各种补救措施了，保证把损失降到最低点，这回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。哎，错就错在啊，我没有不折不扣的按照您的指示办。厅长沉默了一会儿，拍了拍老史的肩膀，哎，其实也没啥事儿，你呢别太往心里去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这事儿啊幸亏是你负责的，要是换了别人还不知搞成啥样了，结果肯定会更惨。再说啊，其他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我心里很清楚，你用不着上火啊，先休息几天散散心，天塌下来 领导本来想发火批评，最终呢却变成了安慰表扬。老史有时候也求领导替自己办点私事儿，但他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。有一次啊，他事先没预约就闯进了厅长的办公室，厅长正在批阅文件。 哼，忙啥呢，首长？写检查呢。 他打着哈哈， 嘿，老史啊，快坐快坐，你就没遇好话？ 我修改一份上报给省里的经验介绍呢，怎么成写检查了？厅长起身招呼，你有什么事啊？ 哎呀，这个说汇报吧，还真没啥可说的，说请示呢，也没个啥难题儿，这不请示不汇报吧，又缺个幌子当掩护。哎，实话实说吧，最近啊，厅里分房子，我听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来找过您了，我要是不来一趟吧，又怕您觉得我眼里没领导，心里瞧不起厅长，所以呢，我就只好礼节性的来拜见一下首长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我就是给您请个安。 他好像没说请厅长来关照，但我知道那次调房，老史分的房子面积最大，楼层和朝向最好。我没见过老史给厅长送过什么名贵礼品，但他偶尔也有些特别的表示。有一次啊，我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厅长办公室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大信封。那天里屋的门没关严，我在外间的秘书室里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。老史说， 首长啊，快过年了，我给你送点礼啊。 厅长连忙谢绝， 嘿，咱俩就别整那些俗气的了啊。老史说，您说的对，哎，我给您整点雅的，我这个礼物呢很特别，是什么呢，是赠言，就是啊，送给您几句格言，我把它逐条摘出来抄在几张这个贺年卡上了，您回去抽空看看啊。我本来呢，我想用毛笔写，可是不会使那玩意儿，我就用我儿子小时候用剩下的铅笔头，像小学生一样恭恭正正抄了几段啊，那全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语录，您不会拒绝吧？啊，对了，我记得有这么一条，凡事办不一定成，不办肯定不成，您听，马克思说的多好，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。 我想呢，我的领导肯定会欣然接受老史的特殊礼物，至于那句名言是不是出自马克思之口，我就搞不明白了。反正新年过后不久，老史便升为副厅级巡视员了，而我对他也越发的钦佩了。 嗯，好，这是今天跟朋友们来读了读潜台词啊，作者是老马。感谢启社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，再会。